锵三人行，首先有请著名的伦敦茶令十字街的中国代言人文道给大家出示一下他们的口袋。 哦，这不是那个，还不是那个十字街上书店，这 Hotchas。那个我们刚才是去拍外景嘛， 对对对 对，然后也当然伦敦茶陵十字路那条街要去，但是这家也必然要去，因为这个其实是特别中国多中国人逛的一条街嘛，皮卡迪利圆环嘛。 哎呦，1797年、啊， 对， 1797年 创办的， 对对 对, 对，那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年代呢？这就是等于是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袋子上面有三个标，对不对？ 对， 这三个标呢，其实中国游客买东西一定都认的。嗯，这什么标呢？就是所谓的皇家御用，就英国不是也特工吗？这个那特工他也还得给钱，就比如说什么什么衣服是皇家特工的，这个特工给皇室的，这个风衣特工的，牙刷特工的，肥皂什么，那这家就是特工书店 啊。咱们这个文道是吧，刚刚到茶陵十字街去拍他那个读书的节目开卷八分钟，所以回来呢也是很多感想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电影啊，不是这个电影啊，这条街啊，曾经让我流下热泪啊。 哦， 因为一部电影叫《茶陵十字街》，84号， 对， 是英国的那个老牌演员，那个老戏骨啊， 霍金斯吧， 安东尼霍肯， 对， 香港翻译的也挺绝，叫安东尼贺建士， 对， 鹤发童颜的 贺建士， 沉默的羔羊，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他吧，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 但是他演这个书店老板演的真是款款深情， 他演所有这种什么英国庄园主啊，一会是他庄园主演过。庄园主的管家演过，然后庄园主的朋友演过，凡是这类英国式的这些东西，他们都爱找他去做。 对，他本身是英国演戏剧的出身嘛。那天我们还专门看了一个那个英国的戏剧，真难看的，那个不太成功。哎，文道还是说说茶陵十字街。 对，其实我觉得这家不在十字街上这家书店也都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书店呢，其实你所有人去买东西啊，皮卡迪利那是很热闹购物街，来来往往你很容易忽略，但你走慢一点你一定看得到，因为那个书店很漂亮很古老，1797年到现在它就在那儿，里面的门面装修基本上没什么变，它当然有翻新，但原所有的东西设计都是原来那个样，就四层楼一个小房。然后这个书店呢，你像1797是什么概念？就嘉庆二年，对不对？袁枚死的那年，我后来他是舒伯特生的时候， 哎呦， 是华盛顿做完第一任总统的那一年， 就 这么样的一个书店，这是伦敦现在最老的书店。然后而且呢，他当年 中国现在还有这么老的书店吗？ 没有啊，当然没有，中国哪有？然后而且呢，他还有当年的顾客的一些芳名录啊，那个多牛啊！就当年有些老客常来，然后给他写个东西。那里面这些什么人，像王尔德啊、叶慈啊、奥登啊，就200年来 真迹， 丘吉尔啊，然后跟着呢，这些大牌作家跟他都说，他到现在都很红嘛，这个店。所以很多大作家，像现在英国比较红的那些什么布克奖得主，新书发布就爱在那儿搞。然后签名，所以他特别多这种作者签名。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老在说我们多有文化呀，我们什么什么古国呀什么的，实际啊，我后来真的到外边看看人家外国呀，我觉得你很多方面古代的我没见过，现在的我知道你不如，就是这个书香的这个气氛，书的关于书的这个文化和这个味道，我觉得今天你在中国什么地方能找得到啊。你说为什么那个电影让我流下眼泪啊，就是讲的美国的这么一个好像女作家是吧， 对， 就写信给这个茶陵街十字 街， 茶陵十字街84号，就给这个安东尼贺建士，说我要一个什么书，要的都是那个旧版本，我要1797年版本的什么什么书，哎，那个就说现在还没有，但是再过3个月可能就会有了。然后啊，就两个人鸿雁传书，书信往来，有了之后就给他寄过去，那种喜悦，他说我终于拿到了，我闻到了这个1797年这本书封皮的味道，你知道吗？哎呦，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二战吧，还是什么？ 二战打完，那时候叫 Visual System， 就是吃饭啊是配给制， 对对对， 就是 每天每人能够吃多少肉啊，多少豆子啊，那么发的那个东西都是没 什么肉吃。然后这个女作家在美国，哎，就不断的给他们寄那个肉啊，寄什么 果酱 啊，就寄。然后那个书店老板真是英国范儿的那个 gentleman， 不失矜持，你知道吗？感谢都感谢的很含蓄，很高贵，你知道吗？但是你能想到，哎，我们收到了你这一磅肉。啊，书店里的这个人呐、啊，员工啊，对吧？非常高兴，然后说给这个哪个小姐给他呀，找到了给这个女作家找到了一本书，哎呀，全书店的人都高兴，我们一定要给他找到这本书。那这种，然后到最后，这个女的终于去了，嗯，但是呢，这个物是人非，那个书店的老板已经去世了， 对， 哎呀，他进到这个旧书店，看到那些这个落满尘埃的这个书，你想这个就看得我。 而且这个书店现在也不存在了。 哦，这个84号 对，不是，他原来真的有这个书店，他后来关门了，就很早就关门， 就拍电影， 现在变成是个酒吧。拍电影的时候也其实没有了，因为这本书的书迷太多，全世界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人要找这个地址，跑到那拍照，然后拍去了就都是个酒吧，总有人问那个酒吧老板，你们是不是就是那个地方？那这个酒吧老板后来好像还张贴个告示还是什么，但反正就说明那个地方过去是真的是个书店，是存在过的。 我到慕尼黑去找那个啤酒馆政变的那个地方， 啊， 也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没有 也找不到了， 啊，他们也不保护古物是吧？ 对， 不过你们讲的话，我就突然想起一个观点，我觉得传统啊，其实是强盛者的特权。只有你今天强盛了，你才有力量，才有这份心思去强调传统。你英国人最早是罗马人统治，他建立一个小地方那么一个统治，那个时候是已经是我们三国以后的事情了。你要讲历史的话，英国跟没法比。但是我最近去了几个跟我们中国一样悠久的历史的地方，也叫埃及吧，那全是后来阿拉伯人，跟当初的古埃及人没关系。你比方说雅典吧，希腊人吧，他们说句苛刻的话，公元后，他就没有对世界没什么贡献，全部贡献希腊人的贡献都是 BC 的， 公元前， 对不对 ？AD 以后就 AD 以后就AD 以后就海滩派对了。印度呢，除了一个泰姬陵以外，其他连历史都找不到。可是呢，我们现在讲到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就是一个近代的大国，就是这些英国人、法国人，他们跑到中国也发珍视我们的这个敦煌的东西，他们把自己家里的这个，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那么珍视他们的一点点，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那年份的这么一个历史，是强权才能有传统。 那秦始皇的时候也是强权，他怎么毁文化呢？ 他没毁，他在地下，只是我们今天不够强，所以不敢拿出来。 不是，他讲的是为什么要焚书？ 焚书坑儒啊！秦始皇那个时候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我觉得徐老师刚才讲的有纰漏，讲不通的。当年强大，成吉思汗强大吗？蒙古大军，我跟你说，有强大没文化的。有强大没文化，但是好像西方的这个，西方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野蛮时期，其实也就是到了近代文明。 你想啊，到罗马人那时候打到埃及的时候，他那个你讲的对，他强大，他根本不重视，他把埃及的祭司全杀掉，把埃及文化全埋葬掉， 是， 对不对？后来阿拉伯人去了也一样， 你到八国联军还火烧圆明园呢。 火烧圆明园不是这么回事，火烧圆明园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另外一回讲。但是直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由一个法国青年破译了一块石头，破译了文字， 罗塞塔， 然后他们才重新发现了整个埃及的历史。 没错， 其实这个考古学是一个近代的事情。 对， 考古学是一个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以后的东西。 对， 这样来看，英国人的近代文化，它这个世界性，我们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不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有时候也有弱小的文化被人殖民、被人欺负，它传统其实保留的也不错。比方说像印度啊，就是印度的那个古城，就是人家在恒河烧尸的那个烧尸体那个瓦拉纳西，它大概是世界上就跟西班牙那个有一拼的，就世界上连续有人居住历史最长的城市，因为3000多年，那个房子的地基是3000多年不变。 然后生活习惯三千多年不变，原来是这么泡也现在还这么泡，原来河里头拉也还这么河里头拉。那他当年英国人也很痛恨印度的这些生活习惯，老想改造他们，就改造不了，就他原来还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我在想这个所谓对传统的保留啊，这里面还可能要包含一些元素，就是说你觉得什么东西会比现实更高。我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像在中国的话，我们过去看到的历史文物或者遗产的不被保护有几种状况。一种就当然中国木建筑本来就比较多比较难搞，那第二呢，就是有时候是一个政权来了之后，他因为某个政治原因或者王朝兴衰的原因，一定要把前面的烧掉干掉， 否则对我今天政权不稳。 对，他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欧洲他们也有比较少，他们宁愿就是以前的东西也留着， 是 而且一代一代留着。那他这个留着是什么概念呢？他这个留着，他是也就是说他似乎觉得在我现实政治需要之外有某些东西 高于 他的。 对，他尊重历史。 英国的朝代怎么皇帝怎么变，但他这个英国人这个东西好像高于的。我们这一个你明清这个就是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叫中国的嘛，中国的概念是很晚才有的嘛，我们要么就是明朝嘛，要么就是这个势不两立的。 而且他们呢会这个历史观也怪我。那天我才看一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他就讲说英国人的公平，对历史公平的观念很古怪。比如说你到那个国会大楼那边啊，那他们叫白厅那个部分，你去看一下，他这边一个雕像是查理一世。查理一世是谁呢？就是被克伦威尔砍头的那个 国王。砍头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查理一世长得很善良。 对，就这边他的雕像，对面那边就是克伦威尔的雕像。 对， 他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革命， 对，我们纪念我们一个死去的国王，他太惨了，我们纪念杀死国王的人，他太了不起了。 没错， 你想这个历史观，我们会觉得这什么意思呢？你就等于把岳飞跟秦桧放一块， 没有是非是吧？ 那为什么没是非吗？ 哎，但是他们是有这么一种，就是年代久远之后啊，那都是先人，你明白吗？当时是有是非的啊，当时谁杀了谁，谁灭了谁，甚至克伦威尔也被拿出来鞭尸 啊， 到最后就鞭尸。查理一世的后世继承皇位之后，就把这个克伦威尔拿出来鞭尸，脑袋挂在那个城堡顶上挂多长时间的。但是你看，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之后，这个土地上的人民啊，把他们都接纳了，甚至都赋予了某种尊敬，就是不管谁对谁错。按说要以我们的历史观，你也完全可以说这是个屠夫嘛，这是个历史遗臭万年的屠夫嘛。可是呢，隔了很多年之后啊，他们好像就不再这么看了。 历史中间都有它的必然性。这个角度来看，当初港督尊孔啊，我们一直说他是反对中国革命嘛， 你知道港督尊孔， 这样 我还真不知道这 事。你不知道啊，英国统治者在香港反对我们的这个白话文运动， 对， 搞得我们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吧，他们到1927年还全部用古文，不许白话，直到鲁迅去演讲，不是说死了的中国人的这个，当时都是说一直谴责港英当局，不是这个英国人在那里不准现代的这个五四运动的影响，遵从中国的孔子。现在看来，他除了反对中国革命以外，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还有他对于中国传统的一份尊敬，他觉得你们的五四革命革得太厉害了，对不对？他提倡到今天为止，我们学校的学生还写对联，写旧体诗。 哎，所以呢，你说中国这个传统啊，我觉得不是没有书香门第这个文化，这个文化其实比英国呀也不低， 当然 也不低。你看看原来那个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嘛写的那个，你像这个董其昌就说这个书房应该是什么呢？叫什么虚室生白呀，就是哎干干净净的，怎么样摆设你的书房。但是现在我觉得啊，哎，那天小田带我去那个牛津哈佛的那个会所。你知道他这个会 剑桥吧？ 啊，你看这牛津剑桥的那个会所，那会所他这个餐厅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属功能。其实我说这会所干嘛？我还以为我打高尔夫吗？打羽毛球吗？ 图书馆啊， 是个图书馆。 对啊。 哎呀，这个图书馆呢，你想象一下，都是那种旧旧的红色。哎呦，这个四壁直到天上， 就还有那个凳呢，往上走，那个书架到天上，所有的书皮啊，感觉都是那个皮子的，磨的都白了。你想磨的都白了，而且一对一对的那个皮沙发，那个里边安静的不得了。 其实你说到这一 点，你坐在那里，你说，哎呀，咱们又得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到这里其实就牵涉到真正我觉得中国跟西方这个国家在书这个东西上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分别，那个分别是什么？你说的那种俱乐部啊，其实伦敦很多就是所谓的会所嘛，就那是什么上流社会贵族会所，现在中国不也很多这种嘛。 对， 它这个会所越是古老图书馆越好，为什么呢？它一开始会所成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人来看书，因为我们要想象以前的书是非常贵的，他这个书是很罕有的，而且书不像现在那么容易你上网就找到，因此很多人他如果要看书他就买不了那么多书，又或者他有钱买但找不着，那怎么办？那就最好大家组织起来有个会所让人看书。看书是个当时很流行的一个， 看书是一个特权， 对， 所以看书也是一种荣誉， 对， 骄傲， 而且 是一种身份。在今天要是高尔夫球场里边，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多一点书那就好了。 对啊，而且当时呢他们呢书是个很流行的一个娱乐消闲，那么后来你看就从这个观念就出现一批人，他就觉得说书不应该只是贵族人看，不应该只是有钱人的消闲活动，书应该是个每个人都能碰的东西。于是那这个俱乐部已经有点公共图书馆性质了，但是接下来下一步很合理出来是什么？就是公共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马克思为什么在那里写资本论？就你看当时有多少人，这个东西就真的是中国没有了。因为中国以前最有名的图书馆是私家藏书天一阁，你外人想进都想尽办法不让你进的，那是。 哎， 我们是相反的这个观念。 哎，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很多东西啊都是起源于私家，然后最后发展成 public， 发展成公家。 嗯， 这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俱乐部开始的，这本身一开始就 私人的藏画变成公共艺术馆， 一个会所。 你从这些小的现象归纳到总的数据上，我告诉你们，现在中国跟英国的出版的总额差不多，全世界中国比英国多一些，排在前五位的是美国、德国、日本、中国、英国。 嗯， 那个美国占全世界的30%，中国跟英国各占5%。关于中国有三个数据，我告诉你。全国书的出版，所有书的出版2000多亿， 嗯， 所有的短信的价值就是发短信2400，比这个所有的书要高。 嗯， 全国的公车经费也是2000多亿。 哎，谢老师， 这三个数字是惊人的巧合。 你说到最后那个数字，我就想起来另一个好玩的东西，就这几天正好因为伦敦奥运期间大家都去看奥运，没空欣赏。他每年夏天一个盛事啊，就是逍遥音乐会。 嗯， 逍遥音乐会是 BBC 办的，就每年这夏天就每天晚上有古典音乐会。他这个音乐会最好的位置， 我们那天撞到散场嘛，海德公园，你记得吗？ 哦， 对吧？ 是是是是。 那他最好的位置，像亚伯的音乐里面也是几十磅，这合人民币最好最好啊，这大概几百块。那么他最牛再厉害的大音乐家什么？那你如果你说你买不起票什么，你就算站票，那就那几十块人民币就搞定，或者有这位置坐100多块人民币搞定。你想想看，他这个国家，他这么多这些文化的活动，像大英博物馆这还免费。你回想一下中国，中国当然我们也有很好的公共图书馆跟艺术馆了，但是问题是，你看我们的国家大剧院，上海 贵的 音乐厅。你我不明白，就是那是纳税人的钱来盖的东西，里面的乐团也有很多的公家的支持，为什么它能票价那么贵，贵到一个程度是你觉得今天在北京要听古典音乐是很上流的事情。所以这很奇怪，但是英国是很早，欧洲这国很早很早就把所有这些东西要尽量廉价甚至免费，知识文化是下放出去的。 嗯， 对不对？比如说像刚刚讲回书，他图书馆那么好也没影响到他书的生意跟销量，但他真的是很早他就开始想，我怎么样聚集世界最多的书，而且要让每个人都能来看。 哎，我就有个问题啊，你到这个十字街看看这些个老书店呢，有没有日益萧条的？ 有有，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都网络呀，什么阅读， 这两年 这肯定有，这几年是生意肯定往下走。 但它仍然有些有特色的老店，那生意是一直做着。那这因为现在这几年，一个是网上书店强了，一个是大型连锁书店多。但我觉得他们比较致命的打击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因为那条街的业主啊是英国的一个非牟利组织，叫房屋协会，有点像香港那个房屋协会。他呢 不让涨价， 对，他呢在这个商铺呢这里赚的钱是用来支持给平民老百姓的廉租房的 啊。 那他当时呢就跟这条街的店主呢说我要涨租金了，说这个现这么下就不行了。那当时呢很多的书店就因为涨租金关门，当时英国还闹过一阵，很多人反对说书店的租金不该涨啊什么，闹过一阵。不过英国算好，你有没有注意你去买东西不是到退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哦， 在你在英国你买衣服要税， 对， 买鞋。